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了解中秋佳节的天气情况。中秋佳节恰逢天晴气爽的好天气，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晚上大气透明度极佳，云淡风轻，有利于赏月。但是天气偏凉，请注意添加衣物。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院中台笔雁秋宵，弦管正传各自调。晚唐五代时期，人们如何度过中秋？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宣华录·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晚唐五代是中国美学上的高峰，《花蕊夫人宫词》正是诞生于这个时代。花蕊夫人流传至今的近百首宫词当中，多角度记录了蜀宫宣华院的生活百态，是了解晚唐五代宫廷文化的珍贵遗产。本期节目嘉宾，本书作者、学者、作家苏红月女士，《宣华录·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再现中国艺术史上无以伦比的五代风华。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在这儿呢，要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快乐。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宣华录·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那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啊，苏红月女士。现在呢，来到我们的直播机房，坐在我的对面。苏红月，你好。 大家好，我是苏红月。刘莎，你好。 今天正逢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啊，中秋佳节。 是的。 特别来到这一天来到直播机房和大家度过中秋佳节，有没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哎，我们真的是好爱劳动啊。而且很高兴，因为现在正好是这个中午之前嘛，刚刚我们到了50啊，这个应该算是今天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这个中秋节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然后再说这本马上要上市的新书。我其实现在还是挺激动的。 啊，首先要祝贺啊，苏红月女士的又一力作啊，很快就要和读者朋友见面了。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啊，红月，以往过中秋我们大家走亲访友也好啊，或者是和你的比如故友，这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等等等等去见面啊，我觉得那时候过中秋佳节可能最多也就是 十几个人几十个人，而今天在直播机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过中秋佳节，那是以万来计算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万人和你一起过这个中秋节了。 哦，真的真的真的是，其实我以前的中秋节都没有这么热闹过，我是一个人过了十几个中秋节。 哎，但是我们回到这本书《喧哗录》当中啊，在上节目之前我特别问了红月，我说啊，为什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喧哗录》？其实呢是在宣华院里面的啊，很多的当时晚唐五代的时候的这些宫廷生活，那可以用繁花似锦来形容。我们今天呢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过一个繁花似锦的中秋节。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本《喧哗录》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诶，说到了这本书，因为即将上市嘛，红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这本书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简单了解一下。 简单了解一下呢，就是我们五代时候流传下来有花蕊夫人的宫词百首。但是这个宫词百首呢是从这个北宋，我们知道北宋建国以后就开始他们在这个北宋有国家图书馆啊，那么就开始搜集，比如说或者是前朝的，或者是各地那么的一些重要的资料文献。在这个重要的资料文献中就发现了有这个手抄的花蕊夫人宫词百首。在北宋以后呢，然后就流传了下来。到我们今天我们看这个《全唐诗》啊，这个《全唐诗》里边这个花蕊夫人宫词就有了，就是156还是58的，我不记得具体数目了啊，就有这么多。可是经过考证啊，经过这些年的考证，真正是判为花蕊夫人宫词的应该是不会超过98首。那么在《全唐诗》里面就混入了许多宋朝诗人的一些作品，宋朝诗人一些作品和这个中唐诗人的作品。那么刨去了这些之后再去进行每一首宫词的，我可以说是花了这些时间去进行一个字一个词的考证。一个字啊，那么首先这个一个字一个字的考证的基础上是建立在版本的考证上。 我觉得你要考证之前还得有一个辨别真伪的过程。 是的，这个过程非常漫长。那么今天可能就没有办法要讲这么多啊，是如何辨别的。在我这本书的这个序言里面，我这个序言里面就是讲了我整个的考证的过程。包括比较了这个比如说那么明代的仿宋本，那么有几个版本，他们有哪些字的误差，那么最后确定在一个较善本嘛，我们只能说择善而从嘛，较善本是这个明代毛晋的绿君亭本三家公司里头所录的花蕊夫人宫词，100首里面有2首还不是真的，所以进行了这一番细的剥离呀，然后正伪辨伪之后，那么现在存留下来的我不能说，就是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能去求一个100%的真实，但是我尽量做到去接近真实。 我们刚才听了红月的介绍以后啊，大家能够感觉到啊，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浩大又非常繁琐的。浩大是什么呢？因为得要从那么多的唐诗宋词当中啊，或者说跟那个时代比较接近的一些诗词当中去剥离出啊真正的属于花蕊夫人的宫词。然后呢，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作。细碎呢，就是有好多宫词我们不能说现在啊确定无疑就是他是作者的，那么也是在一个考证的过程啊，这个真的有的时候需要你从蛛丝马迹当中去寻找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花蕊夫人的宫词。还有一个原因啊，如果大家拿到了这本书，我手里面有这样的一本《喧哗录》的样书，大家会觉得这本书非常的厚重啊，就是作为一般的这种书籍来说，这真是算比较厚也比较大的一本。 你发现这本书很轻，其实 为什么轻？ 因为用了一种这个我就不太懂了， 是纸的原因。 我是听设计师说用了好像是一种瑞典进口的 叫轻型纸，它是它还是就是印刷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它印多厚你都会觉得它非常轻 啊， 你不会觉得像抱一个砖头在手上。 没错没错，厚虽然书轻啊，但是这种厚重的文化感啊，是一点都不会消减的。不过红月当时为什么想写这么一本大部头啊？想从这么庞杂的啊这个诗词当中挑选出花蕊夫人的这样的一些文字呈现给大家呢？ 我其实是有点不甘心，因为从北宋以来，这关于花蕊夫人究竟是谁，经常会有判错，可以说一直在判错。因为北宋为什么会把花蕊夫人错判成这个前蜀，因为我们知道五代嘛，五代十国，那么五代十国有两个国，一个是前蜀，一个是后蜀，前后是我们后来的人就是历史学者去根据这个时间去断代划分的嘛。那么在后蜀孟昶，就是后蜀主啊，就是孟昶的这个妃子也叫花蕊夫人 啊， 所以他有这种两个大蜀国都建国在成都，就是今天的成都，都建国在成都，那么都有花蕊夫人，并且都有各自不同的花蕊夫人的故事在流传。那么到了北宋的时候，因为说实话北宋离后蜀的时间点更近，这就是前面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大的原因了啊。前蜀亡于后唐，后蜀就可以说是亡于宋了，所以他的那个历史点更近。那么他在这样的话，又使花蕊夫人供词变伪的，就是变伪的问题，就是考证的问题又增加了一层很大的难度。那么如果我们把花蕊夫人供词都认为是后面的那个后蜀孟昶的妃子的供词的话，那整个这里面的故事又有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根源还是就像我这本书的开头所说的，就是说如果把这个真本数目和断代问题这两桩事情不解决的话，那么我们整个的这本书是建立在一个空中楼阁之上的。 所以现在你先完成了一个断代的 问题。我首先是完成断代，然后再完成供词的内容的字词的这个误差，的误对这个误差的判别。所以这件事情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最终啊，在这本书当中呈现的花蕊夫人供词说到的是西蜀的花蕊夫人。 他都是西蜀，因为都是在成都嘛。就是我们叫讲公元907年。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唐朝灭亡亡于谁？亡于这个朱温，又叫朱全忠。这个朱全忠他建立了五代的第一个政权，那么就是史称后梁。那么在这个时候，因为当时就是各地的地方势力都非常强，在这个唐朝支离破碎的情况下，那么各地都会出现一些自己称王的现象。那么朱温建立了第一个政权后梁之后，那么和他其实还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个在成都的，当时已经被他是被唐朝的皇帝封为蜀王，这个蜀王王建就是大蜀国，就前蜀的开国皇帝王建，他不愿意就是降服于后梁，于是他在成都自立为王，建立大蜀国。就是在这个后梁政权建立之后的三个月，大蜀国就成立了，这就是五代十国的第一个国。第一个国。那么这个大蜀国建立了之后，这是907年，到了公元918年，王建驾崩。王建驾崩，他的这个皇位就传给了谁呢？传给了他的其实是最小的一个儿子，叫王衍。那么就是说肯定不是篡位嘛，是嗣位嘛，是嗣位给这个王衍。那么王衍是他的最小的儿子，花蕊夫人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并不是皇后，是后来就叫顺圣皇太后嘛。那么是他的母亲。那么这个母亲可以说是花蕊夫人在宫中为了让这个小儿子来当上这个蜀王的位子，他还是用了一些，就大蜀国皇帝的位子，他还是用了一些权谋的。我们可以说是妇人在后宫有点是干涉国政。 夫人不能够干政啊。 夫人不能够但是他干政的结果就是创立了我们，就是说今天我们为什么做花蕊夫人供词这个重新考证的意义，就是五代多么短暂， 五代短短的就这么多年，很快我们就知道是唐宋嘛。嗯、我们在说唐和宋的时候，我们是不提唐五代宋的，对吧？五代至宋，或者是唐宋，我们今天叫华瑞夫人公司中的晚唐五代。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经过晚唐的人，他们是经过唐朝灭亡，他们是经过建国的人，他们又是陪着这个大蜀国走向覆灭。在这个公元918年的时候，王建驾崩，王衍嗣位，当这个就是叫前蜀后主嘛，我们一开始叫前蜀高祖，那么第二个王叫前蜀后祖，那么王衍嗣位之后就开始建大内禁苑，叫宣华苑，所以宣华录讲的是宣华苑中的故事。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院中排比燕秋宵，弦管正传各自调。晚唐五代时期，人们如何度过中秋？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宣华录》，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晚唐五代是中国美学上的高峰，花蕊夫人宫词正是诞生于这个时代。花蕊夫人流传至今的近百首宫词当中，多角度记录了蜀宫宣华苑的生活百态，是了解晚唐五代宫廷文化的珍贵遗产。本期节目嘉宾，本书作者、学者、作家苏红月女士，《宣华录》，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再现中国艺术史上无以伦比的五代风华。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宣华录》，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前面呢，本书的作者今天来到直播机房和大家共话中秋的苏红月女士已经谈到了啊，这本书呢为什么写作，为什么和大家能够面试能够见面。我们也说到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内容。那接下来如果打开这本书，会发现这本书分了12章，对不对？ 是的，12卷。对 啊、有宫阙楼台，有花果栽植，还有这个宴饮行乐，还有工人日常等等。为什么会划分了这样的12卷呢？ 因为98首花蕊夫人宫词，它其实围绕的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在公元918年，王衍这个当上了这个前蜀后主嘛，就是大蜀国的第二个皇帝。 嗯、 他在公元921年的时候就开始。因为这个年轻的皇帝上了台之后，他就要开始大修宫廷了。 嗯， 大修宫廷，那么他这个这个宫廷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古摩科池，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曾经是一个人工大池叫摩科池。这是隋代的时候已经有的。隋代的时候，这个当时隋代有个蜀王叫杨秀，这个在建这个城的时候取土筑城，这个土结水线形成一个叫古摩科池。那么在王衍的时代，他这个摩科池他就在王宫里面，就在这个蜀王宫里面，所以他就把整个围绕着这个摩科池他建了一个皇家花园。 嗯， 所以这是一个建立在皇宫里面的行宫，可以说是建立在皇宫里面的行宫。那么我在书里面把它比作什么？把它比作1000多年前的大观园，《红楼梦》的大观园， 就是大家来想一想，就是在故宫里面又建了一个大观园，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吧。 现在可以这么想象啊。那么在这个宣华苑，那么起名叫宣华苑。 嗯， 那么这个摩科池呢，在王建时代叫龙月池。 有真龙月县嘛，龙月池。那么到了王冶的时候，他改成他名字叫宣华池。这个宣华起的是就四季花开不断，熠熠长新。有花吗？宣华，花是华是通花，宣是一种花的鲜艳的这种颜色的一种形容，所以它就叫四季花开的熠熠鲜花长新的这么一个皇家，皇家内院。那么是围绕这个宣华池造就的，所以花蕊夫人宫词的98篇，我可以讲的是，他讲的是在宣华院中的各种生活，那么各种生活，那么在宣华院中，他们的宫阙楼台，36宫连内院，这是第一首《太平天子住昆山》，这是从这首开始起向趋势。那么就是说他的里面有什么建筑？ 实际上把建筑做了个详细的介绍， 然后就给他统归在一块儿。那么呢，还有这个翠年每从晨畔出，内人相次立池边，那么是说他们趁年嘛，就是这个步辇，怎么如何交通在宫院里面。那么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坐船，还有良工巧物。那么还有那宫词叫青井第一红袖毯，镜铺龙脑玉清香。那么在这个宫院里面有各种，我们说西蜀很繁华，西蜀物华天宝，有蜀锦，有蜀笺，那么他们造纸，他们织锦，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那么在西蜀的宫廷里面还出了一个皇家，这个叫西蜀皇权嘛，后来是统领北宋画院的，就是他的画风是统领北宋200年，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这个画家。那么在，所以这是良工巧物。那么还有最关键的就是宣华院里面没有花怎么行，他们种什么花， 所以花果栽植， 对，所以他们有不光有花还有果，所以这一系列东西分下来，那么还有他们平时怎么行乐，那么还有他们平时有什么骑马呀，一些涉猎有什么一些这样的一些活动，和工人的日常，就是工人如何司职嘛，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分成了12个面。 我们刚才谈到了啊，这本书当中《宣华录·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啊，实际上是分了12卷。这12卷呢，是按照不同的类别啊，逐一的。其实是红月，你把98篇的啊《花蕊夫人宫词》做了逐一的这样的自己的一个注释，然后呢，再现了整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宣华院的当时的，应该叫繁荣，然后繁华，繁荣， 这样的一个盛景。它确实是非常繁荣。他们在宣华院里面，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好日子啊，过了也就过了5年。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98首诗词，绝大部分都是在这5年当中诞生的，是吗？ 全部都是在这5年，因为之后这个国家就灭亡了 啊。 它是一个悲剧的收场。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就想了，那今天中秋节我们在讲一个1000多年前的繁华盛景，我就想起了《红楼梦》，所以我在注视这些宫词的时候，我时不时的就想起《红楼梦》。《红楼梦》里面有一次过中秋，贾府的这个贾家的祠堂里面，祖宗在叹气，祖宗叹了一口气。那么他们那年过中秋，我记得我有一句对我可以说对我的人生都影响非常大的事，因为我从小读《红楼》，就是他们那天晚上。石湘云说：“寒潭渡鹤影， 冷月葬花魂。” 林黛玉说：“冷月葬花魂。”所以，那么我们在一个繁华的大家族也好，还是一个皇朝也好，我们的背后会看到另外一面，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凄凉的，就是末世繁华嘛，那种还是让人颇有感触的。比如说清朝的有一个叫江顺仪的，这个他读《红楼梦》，他做了一个《红楼梦》的这么一个，他自己做了一个记述。他说：“正如白发工人涕泣，就流着眼泪去谈天宝，天宝年间嘛。那么不知者，如果你不知道的，不知者徒厌其风华迷离。那你不知道、不了解的人，你可能会想：哦，这么繁华啊，这么繁华迷离。但是有心人视之，皆缕缕血痕也。” 我觉得从这些的故事啊，或者说记载呀、或者这些著作当中，大家也能够看到那样的一个词汇，非常明显的就一下进入到大家的这个脑海或眼帘当中，就是物极必反。 物极必反，是的。 繁荣背后啊，可能它就一步一步的要走向衰落。刚才说到的这个5年的这样的一个繁华，也造就了98首花蕊夫人宫词。 是的。 带给了我们1000多年前的那样的一个繁华的景象。刚才跟大家是简单的说了说啊，这样的98首宫词在书中呢是分为12卷啊。很多朋友也已经了解到了，就是晚唐五代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高峰。那么花蕊夫人宫词呢是以女性的角度啊，女性作者从女性的角度来撰写的这样的这样的一本著作。那么你怎样看待花蕊夫人宫词的呢？ 哎，这个闲着是这个一天一夜也说不完。怎么样看待花蕊夫人宫词？我是觉得，从小读花蕊夫人宫词，从小读《红楼梦》。那么，读花蕊夫人宫词的时候懵懵懂懂，读《红楼梦》的时候，随着长大就越来越懂了。直到我去重铸花蕊夫人宫词，再去，拼凑起他们原来本来的故事、本来的面目，这里面还用了很多文物。唐宋的文物，唐五代包括五代墓葬的壁画，一一和宫词里面相对应。那么就发现了花蕊夫人宫词啊，是当时的可以说是很时尚的一个写照。我们今天说读什么古诗读古词，那是我们今天的人给他加了一个古意啊。但是这里面的，其实我后来说花蕊夫人啊，她是一个很时髦的，她是一位很时髦的，就是他的宫词，你说有什么艺术价值？那他的艺术价值就在于给我们贡献了他们过去生活的样本。如果说诗词上有什么诗词的，就是文学价值，其实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五代一直被人忽视，是因为我们一说到唐诗嘛是高峰，一说到宋词是另外一个高峰，五代诗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花间集嘛，那么花间集。可是一说到，但是像花蕊夫人宫词，大家可能很多时候包括很多学者一看，哦，这个词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嘛，就过去了，就划过去了。 但是花蕊宫词其实给苏红月的印象非常深，从这本书的自序当中我们就能够了解他的一些想法，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自序当中的一小段的内容。少时读西蜀花蕊夫人宫词，常幻想楼槛层层映水红，这样的一种谜样别离，槛内人身披雨衣轻歌唱咏，槛外人被丝弦管乐带入云霄，走钢丝一样，以为神游迷楼之上，乘鸾遇真人。直到2014年初生起渺茫心愿，重铸花蕊夫人笔下迷楼般繁艳盛景，又恐因无知不慎妄言，便决心重新进行考证。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喧哗录》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听本书的作者苏红月女士谈她的新作。 想你的美，想念你的心，只许前进不许退。我说你呀你，可知流水飞无情，带你飘向天上的宫阙。就在这花好月圆月，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月，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是

那么在蚕市上他们干什么呢？这个不太了解，我得稍微多说两句，进行花果、蚕市和农具的这个交易。 有点像农贸市场的感觉。 但是跟这个根枝啊，跟这个桑蚕有关的。那药市是干什么呢？我们知道成都在哪里，物华天宝的地方，贩卖香草药材。那么七宝市是干什么呢？七宝市我们说有七宝啊，流通的一些日常的器用。所以这就是，可是呢，在这个，这是最重要的三个市啊，可是在这个北宋有一个成都古今记，说其实成都每一个月都有不停的集市，从正月到十二月，每个月都有。热闹非凡。 哎，我觉得其实也是和当时我们说到的这些化学公司，当时所处的这时期的一些流传有关系， 流传有关系。 开始可能有三个，后来又添成五个，然后再添点就变成了每个月都有了。 不是说开始有三个，就是它其实每个月都有。它最重要的是，药市、蚕市和七宝市。那么正月是看灯嘛，二月是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是扇子，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花的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是梅花。那有一个梅苑。梅花这个非常的著名，十二月是桃符市。所以呢这个每到了有这个市的时候啊，这个有生意可做，百姓又有娱乐游逛，自上而下，其实这个和这个西楚一个是地产丰饶有关，还有就是唐末五代大蜀国蜀主偏安在这里兴起了游宴的风尚。而起的，所以和花蕊夫人这个他们这个宫廷有很大的关系。从他们这里兴起游宴风尚，自上而下，从宫廷到民间，那么大家就一年四季就热闹不断。在这个市的时候有生意盈门，那么茶坊酒楼，那么侍女是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我们刚才听到了苏红月介绍的啊，说到了这一年啊十二个月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市。那这个十二月啊指的是我们农历的 当然是农历的十二月。 农历的十二月。 对。 所以现在呢，虽然我们按照公历啊，今天呢是9月24号，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应该正好是八月桂市的时候。 八月桂市，那么还有啊，再往下，春日龙池小宴开，岸边亭子号刘碑。那么刘碑亭，曲水流觞，这是玩曲水流碑的游戏了。这是哪一天？春日龙池小宴开，这个宴肯定 三月三 上巳节那天。那么再往下，寒食清明小店旁，彩楼双颊斗鸡坊。哦，这是就有两个节， 这是寒食节，大家 寒食节清 明节， 对，清明节前它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时候，这宫里的时兴是斗鸡之戏。这个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我刚才说到前蜀高祖是王建，那么王也是他的儿子。王建在位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就走在蜀王宫和内院之间的这个夹墙，听到了太子，当时是太子的王衍，就在这个院中结种斗鸡。王倩叹了一口气说，我百战一粒鸡业，此辈岂能守乎。 之前英勇奋战，之后斗鸡游乐。 所以对，那么再往下，法云寺里中元节，这是最重要的一首诗，是又是官家降诞辰。我们之前一直是把这个西蜀花蕊夫人是判为前蜀还是后蜀，不是判不定吗？那么这句公司就提供了很大的佐证，就是中元节是七月十五那一天，又是官家降诞辰，一个很好的线索，官家皇帝，当时的皇帝。那么据考证，王衍的生辰真是七月十五。 所以花蕊夫人是太后， 当然是她。那么后蜀呢，在考证孟昶的生辰的时候，那么这个是广政元年十一月，这明显就不是中元节的这一天。所以这一句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判定花蕊公子断代的证据。 我们刚才说到了花蕊夫人，同样都是西蜀的两位花蕊夫人，同样都住过宣华殿，到底是哪一位花蕊夫人的宫词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句诗已经有所了解了。 我经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虽然他们住进了同样的宣华院，但是修建者是前蜀花蕊夫人的儿子王衍，那么后蜀的花蕊夫人他们住的是二手房啊。 有二手房住也还不错呀，而且是 但是风景不如前，风景大不如前。因为他们实行廉政。 我们继续来过节， 继续过节。那今天我们来过节了，今天我们重点要说的这个叫院中排比宴秋宵，弦管筝传各自调。所以刚才是中元节嘛，七月十五，那么今天是八月十五，这是花蕊夫人宫词里的这个秋宵宴，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那么他还有一首是到了冬天了，明朝腊日官家出， 这个就是说他们在过腊八。 嗯， 所以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那我们一会儿我们就来细说他们是怎么过这个，在当时其实不叫中秋节。 当时不叫中秋节。那刚才我们说到这句诗啊，院中排比宴秋宵，弦管筝传各自调。那这不是明显的说吗？这过节了，都又开着家宫廷的这个宴会，又歌舞弹奏着。那这不是明显的是过节吗？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不是过节呢？ 这个很关键，因为唐朝啊，就是五代是唐宋交接期，五代陈唐起宋。唐朝正好是一个转变期，是从秋分祭月到中秋赏月的转变期。 我们大家注意啊，秋分祭月和中秋赏月，这是以两种非常不同的状态。 是唐朝以后，我们中国人就把它过在一起了。那就是到了宋朝了，所以大张旗鼓的，吃月饼。对吧？这个，然后 吟诗 、然后这个说中秋佳节了，贝斯青了，或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宋朝以后的事情了，那么唐朝他们这个是宴秋宵，为什么要在这个秋天的夜晚做这样的一个盛大的这么一个宫廷的宴会呢？从这个宫词里面能看出来，弦管筝传各自调，这个宫里面这些乐班啊，这个教坊就开始来。为了做这个准备，他们就开始来排演了，排演节目了。那么到了这首宫词后面还有日晚阁门传圣旨。日晚是还没有到夜半的时候嘛，这个宴还没有开到如火如荼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宴还没有结束，甚至可能还刚刚开始。于是阁门使，这是一个官职啊，传出圣旨。什么圣旨？明朝禁放子承朝，明天不上朝了。意思就是大家可以尽兴， 今儿大家就把节过好了就行了。 你看流沙短短28个字的花蕊夫人宫词，虽然每一个词都排得非常紧凑，是不是你眼前已经浮现了一个宫里面在大张旗鼓准备夜宴的这种 刚才你说的这种场景啊，其实我仔细看了看这首宫词，里面也没说我们喝了什么酒，我们摆了多少乐器，我们今儿又唱什么曲，我们又请了什么著名的啊，这个能跳舞的人。 对， 但是这样的一个特别气派、特别豪华的场景就呈现在大家眼前了。 那么这时候我就要说花蕊夫人宫词的这个可信之处，就是我们就是我在这个看花蕊宫词的时候，看到后来我就已经我已经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的宫词到了我这里再看的话，我就能判一眼就能看出是真伪。如果是仿宫词的人来写宫词，他没有经历过宫中生活，他会把很多场面的词堆砌在上面。 比如他会出现哪些常见的问题？ 他会出现很多，比如他会出现美酒啊，对吧？他会出现什么？甚至是什么对于月宫的幻想啊？他会出现很多，很多就是非常你看上去非常这个可以说是珠翠以丽的词，但是花蕊夫人宫词的每一个字，他用的是极省略、极朴素又极精准。 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这种极朴素，然后极省略，其实大家呢通过这样的短短的几个字，一共27个字，完全能够感受得到啊，28个字完全能够感受到啊，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盛大的，真的是特别大排场的一次宫廷的宴会。哎，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宫廷宴会呢？刚才我们还没有说完，其实应该是在唐朝的时候是祭月而不是赏月。 对，这所以它是个转变期嘛。 它 是个转变期，秋宵宴。我们从唐诗里面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去看唐朝人说秋宵，有的时候他在说，比如说秋天的夜晚，它叫秋宵。 啊，没错嘛，秋宵可不是秋天的夜晚吗？ 那么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也说是中秋，有一首中秋诗是唐代诗人叫陈宇，他的中秋诗是这么写的，那叫镜里秋宵望，湖平月影深。这个镜子里面我望秋宵，镜子是什么镜子？他说的第二句是第一句的解释啊，是一面平湖，一面平静的湖水倒映出了月影。所以湖水为镜 啊， 从镜子里面他看到了秋宵望，所以他这个秋宵指的是月亮了。这是唐朝陈宇的一首诗。那么呢，唐朝还有一个皎然僧人皎然，他说秋宵，他就说秋天月色正， 稻叶清新真啊，是因为我们知道秋天嘛，秋高气爽，秋天的月亮虽然我们每一个月啊，每一个月的十五都有圆圆的月亮可以看， 但是总觉得 秋天 八月十五的那个月亮更圆更亮， 天气越最清朗。那么还有一个呢，是秋天在唐朝的时候做秋小宴，很多时候很可能这一天是秋分，就是我们的昨天。 如果说到了秋分的话啊，应该从我们国家从先秦时代开始有春天的这个祭祀， 春分祭日， 对， 夏至祭地， 对， 秋分祭月，冬至祭天。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院中排比宴秋宵啊，正是应该是一个祭祀秋分的这样的一个宴会， 它有可能 宴会 是秋分，有可能是中秋，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转变期。 没错，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院中排比宴秋宵，弦管正传各自调。晚唐五代时期，人们如何度过中秋？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宣华录·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晚唐五代是中国美学上的高峰，《花蕊夫人宫词》正是诞生于这个时代。花蕊夫人流传至今的近百首宫词当中，多角度记录了蜀宫宣华院的生活百态，是了解晚唐五代宫廷文化的珍贵遗产。本期节目嘉宾，本书作者、学者、作家苏红月女士，《宣华录·花蕊夫人宫词》中的晚唐五代，再现中国艺术史上无以伦比的五代风华。欢迎收听。 说到了过节啊，红月，咱们刚才已经谈到了在花蕊夫人宫词当中啊是怎样过节的，那只不过是说的是特别特别有排场啊。那如果我们真正还原回到一千多年前的这个花蕊夫人她生活的那个时代啊，他们过节什么样子，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吧，你对这方面有研究。 他是这样，我们这个是皇家内院，所以他们你看明天都不上朝了，那么明日进放紫宸朝，那么这里我还有一段考证，今天就不多说了。这个哪些官员上朝？不是所有的官员你都有资格去上朝的吗？ 我们首先来说什么样的官员能上朝，文武百官，然后不都要啊这个位列朝堂。 他是有品级的，他是有品级的。那么前蜀如何规定参加紫宸朝的这个官员等级啊，这个没有历史记载，但是根据唐六典，旧唐制是五品以上。五品以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每日朝参。那么后唐庄宗，就是在同时代啊，同时代的后唐庄宗，他有一个规定，就是三品以上。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这个七品芝麻官肯定就在这个之外，但这个是后话啊。这个是就是这个是后话。那么我们也就知道，在这个秋宵的宴上来的官员都是重中之重的重臣， 就是大官。 对，来的都是大官。那么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刚才您也念到，就是弦管筝传各自调嘛。那么这就是一个在，因为发现整个他这个排场，他说的是在为这个秋小宴在做准备。他并没有实际上说到这个宴。那么实际上这个宴你可以自行去想象了。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啊，这个宴会来的什么人都是大官。 对， 我们也知道了这个宴会有什么，不仅有吃的，还有这个现在说话说一句话叫这个办宴的啊，实际上办宴什么用的，就是这些啊弦管，各种各样的这个乐器。 弦管， 对， 那么 肯定还有伴舞的，我想。 这是一定是有的。那么弦管，我们现在就可以考证到，那个时候的弦管有哪些？弦索类乐器有琴、筝、瑟、琵琶、箜篌。 那么管吹管类有笛、箫、笙、玉，这些。那么这个真传这个词呢，可以做动词解释，它调试的时候的这一种击奏的，一种 敲敲打打， 一种敲敲打打的。那么也可以做一个生词解，就是真真的这种响声。加上那么一支完整的宫廷乐队肯定不止弦管嘛，弦管它是一个代称，那么还有钟鼓、云锣、弹板这些敲击乐器在一起的时候，那是繁茂相携。 说到这一点啊，红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在不同的这个宫廷的这个宴会上啊，使用的这个器乐，就是他们的这些乐器，应该也是有等级的。那么在这一次的花蕊夫人的这次宴会当中啊，你认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等级的？ 那么从他这里看，它是就是以弦管为主的。以弦管为主的，这个在花蕊夫人宫词里面，我其中有一章是专门讲到这个他们的宫中的音乐，这一章是卷叫歌台舞榭，对，这是讲到他们的这个是卷十，是卷十，那么就说了这里面的有大排场的，有小排场的，就这种各种就有了。那今天我们就没有时间了，再一一再给大家做详细的解释了。 我们刚才说到这一次宴会来的人，然后演奏的这个乐器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还有一点啊，也是书中应该有记录的吧，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夜宴啊，他们常规情况下应该在哪儿摆宴呢？ 首先那第一个词嘛，院中，院中那很简单，就是宣华院， 肯定是宣华院的正 98首宫词全部是围绕宣华院的活动，来进行的。院中，排比宴秋宵，所以这个是无所置疑的，那么再讲到一个，我们还可以讲到一个叫唐朝人赏月嘛，既然是在院中，我们知道他这个在这个宫词里面啊，很多时候花蕊夫人啊，他们的这个不是在某一个殿堂里头，他们可能是在一个露天的环境里。 哦，有点像花园似的，是吧？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围绕池水，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还有一些宫词讲的，就是说这个秋天的夜晚，那么这个皇帝在池边去赏花。就赏一点点秋花，然后那个这个水门红蜡一行霞，那么这个因为它是有水嘛，有水它就一定有水门，那么在沿着这个湖边有一排的灯烛。 所以大家从红月的这一篇这一本著作当中就能够看到当时的宫廷生活是何等的花团锦簇。大家想啊，四周是鲜花，然后举头是明月，旁边有丝竹的声音，然后呢还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美食美酒，然后如果赶上比如说宫廷里面有斗鸡的，那这样的一个应该叫，我觉得应该叫奢靡的生活了，不是又繁华， 是另外一个节气了，是寒食清明了。这个时候应该是不会有这个，应该是不会有的。那么还有一个词非常关键，所以说读花蕊夫人宫词是一个字都不能放过的。我们刚才说到秋宵，那么又说到院中，又说到弦管，真传，那么又说到这个阁门使去传圣旨，那么还有一个词叫排比。院中排比宴秋宵，这两个字是不能划过去的。 哎，排比什么意思？ 排比，所以说花蕊夫人呢，她对宴食场景是场景，她是一个字不写，她用的是一系列的宴前准备活动。排比就流露出这场秋宴的格外隆重。排比是什么？排比这两个字包含了哪些内容啊？宴席的布陈 啊， 灯烛玉香，那么用的是什么酒和用的是什么美食，乐舞的排演，还有掌扇的，那么掌这个车舆的，还有坐席导引，乃至这个席位座次均有严格一致，六局诸司排班就位，这个叫排比， 非常的规矩严格的一次宴会， 否则它不能叫排比。我记得这个《红楼梦》里面元妃省亲之前，贾府就在做很庞大这种排比的工作。所以到了元妃省亲时候的那个场面，你还记不记得非常的，自上而下的都是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在规矩之中。 对，没错，就是一样，跟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排比是一样的。你该走哪一个门？这个地方该叫什么名字？该从哪个地方去？再从哪一个地方回？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 是的，所以你看，是不是每一个词都不能划过？ 花蕊夫人宫词值得大家细细研读的应该说98首、 98首，所以它绝对不是平时随意不拘的一个池畔小宴。这种池畔小宴在花蕊夫人宫词里也是有的。 而且我越来越觉得前面红月你谈到的，你说如果是后人冒写的一些这种写到这个宫廷里面的诗词，可能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它多华美多奢靡，但是这样的规矩他可能不会很知道，不会逐一的描写的这么清楚的。 对，可以说就可能是一些不懂规矩的人，然后根据他们对于什么宫中生活的去想象而成的。那所以这个在做这个研究中，我其实基本上已经可以这样判断了。我记得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叫《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嘛。红楼梦后四十回，我一直也是坚信它肯定不是作者。 你是坚信家道中落，还是说坚信那个后来家道又恢复了？ 不是，我不是坚信他这个结局，我是说《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他的对于这个贾府中的陈设布局的描写，包括他们饮食的一些描写，和前八十回就不是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了， 有比较大的出入， 那个是完全就是想象了。 好，我们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今天呢，苏红月和大家一起过中秋节，在节目的最后还有什么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哎呀，想要分享内容太多了，希望大家多上 希望大家多看书 对，几次节目，对。 今天是中秋节，最后一句话的时间留给你。 在花蕊夫人宫词的炫华院中，他们在秋宵行宴，天子后妃和群臣共饮。我们通过宫词，我们可以遥想到古摩柯池畔是秋波盈盈，倒映着赫赫月华，通宵尽欢。我还是希望借这首宫词的繁华，那么来祝福大家。 感谢苏红月的详细介绍，也感谢她的美好祝福。刘莎在这儿也再一次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